长生殿第九段，这是唯独经典为 Larry Fox 所做的录音。 Larry Fox 的录音都是公众所有的。第十七出何为？外末附近小生伴四番将上。外三尺冰刀耀雪光，末腰间明月角共掌。附近葡萄酒醉胭脂血，小生貂帽花天锦绣妆。外俺范阳镇东路将官何千年是也，末俺范阳镇西路将官崔前佑是也。附近俺荡阳镇南路将官高秀岩是也，小生俺范阳镇北路将官史思明是也。各弯腰见客，请了，昨奉王爷将令传给我等，只得齐至帐前伺候，道犹未了，王爷升帐也。内鼓吹掌号科，进戎装引翻机翻足上，统貔貅雄镇边关，又谋去破番河汉，张二中握定江山，先把这四周围爪牙叠半。我安禄山素怀大志，久蓄一谋，只因一向在朝，受封东平王爵，宠幸无双，富贵已极，咱的心愿倒也罢了。颇奈杨国忠那厮欲杂不合，出镇范阳，且喜跳出樊笼，正好暗图大事。俺家所辖原有三十二路将官，番汉并用，性情个别，难以任为复行，因此奏请一概拒用番将。如今大小将领皆杂部落，任意所为都无顾忌了。昨日传及他们拒赴帐前，这咋敢待其也？众进见科，三十二路进官参见。进主将少礼。众，请问王爷传及某等，不知有何军令？进，众将官目今秋高马壮，下好演习武艺，特召你等同往沙地大河围场教练一番，多少是好？众，谨遵将令。进，就此跨马前去。自将请挽，双手把自将请挽，片上马将盔缨抵岸，闪旗引云鹰，眉揣的动龙蛇，一直的痛小喊，俺旗门布下了九连环，去定了这小中原在也，晓不得俺众路强反。这一员身材剽悍，那一员结束老栓，这一员猛乌拉全毛高鼻，那一员恶之杀吊目虎眼，这一员会急蹦隔帮的公开月满，那一员会滴溜铺路的垂落心寒，这一员会机甲刻叉的枪锋闪烁，那一员会犀利下刺的剑雨蓬弹，端的是人如猛虎离山剑，现英雄天可汗。众行科和正军为扑通通鼓鸣惊魂破胆，排阵势韵悠悠脚声人急马闲，第多少雷轰电转，可正是海废也纳何番，折磨的铜作壁铁作垒，有什么攻不破，攻不破也雄关。进，这里地阔沙平，就此摆开围场，射猎一回者。进同番机立高处，众排围射猎下。进，摆围场这间这间，四下里来几盏几盏，马蹄儿破刺刺旋风扇，不住的把弓来紧弯，旋来几盘，一回合滚沙长吐，鹿儿无头赶，都难动弹。就地里挽旋，把银拳放过去者。 呀呀呀，急忙里一臂箱把赤魔削的玉爪腾空散，一臂箱把竹架物的金鳌逐鹿揽，霎时间受击如山。众上县猎物科，禀王爷，众将现杀。进，打的鸟兽散给众军，就此高坡上把人马歇息片时，大家炙肉暖酒，番鸡美歌的歌，舞的舞，洒落一回者。众得令，同席地坐，番鸡送进酒，众坐拔刀割肉，提背壶斟酒，大饮淡喝。番鸡弹琵琶魂不适，众打太平鼓板和，争起这洛江儿，满满的福金盏，满满的福金盏，更把那连毛带血肉身餐，笑拥着番鸡双颊单，把琵琶特愣愣弹也莫弹，唱心声菩萨蛮。进起科，吃了一回酒醉肉饱，天色已晚，诸将各回训地，需要整顿兵器，练习军马，听候将令便了。众应科得令。坐同上马吹海螺，侧帽摆手绕场即行科。听罢了令，即翻身跃登锦鞍，侧着帽摆手庆宣，各自立回环，正手定江帆，摆朔些旗杆，装着这轮帆，听候船帆师承凶晚，天降摧残，地起波澜，把渔阳宁畔一飞羽箭征赴冰潭，专等你个暴赤心的将军来调遣。进，你看诸路番将一个个人强马壮，眼见得的羽翼已成，唐天子你怎当得也？没教诲，先去了那掣肘汉家关，按天上这铸币反而汉，等不得燕华清你赏罚曲中，早看俺闹骨皮渔阳笑将反。廖州翻落从容安，战马闲思汉地宽，树忽团风生羽翼，山川龙战血漫漫。第十八出夜愿。旦上，宠极难聘情舍，欢浓分外深怜，比目游霜鸳鸯眠鬓，未许恩宜请便，只恐行云随风影，真奈闲花尽日颜，中州信暗牵，眷恋不语谁是愁千缕，生怕韶光无定主，暗里乱翠春，心中刚自疑猜，那堪重击全怪，凤辇却归何处，凄凉日暮空阶，奴家养玉环，旧腰胜倦，爱结俊心，我奈眉金将彩屏，亦不相下，恰好触舞圣上，将他牵至楼东，但恐彩屏巧计回天，皇上旧情未断，因此常自提防。唉，江彩屏，非是我容你不得，只怕我容了你，你就容不得我也。今早圣上出朝， 日色将暮，不见回宫。连着永兴念奴打听去了，此时请去，好难消遣也。烧残相串，深宫玉木天，把文窗平起，翠柏高卷，燕儿寄望穿。但常识此计，定早驾到西宫，执守其间，花映房笼，春深野面，白昼淡欢恋。插金信问何远，芳草黄昏，不借尘回念。内作莺歌叫， 圣驾来也。 但作惊叹介， 呀，圣上来了。 坐看介， 呸， 原来是莺歌弄巧言，把仇人故乡骗，至落得徘徊伫立，思思想想，画栏平遍。 老旦上，闻道君王前殿宿，内家各自撤红灯。启娘娘，万岁爷已宿在翠花西阁了。 旦呆介，有这等事？ 启介，军情何切？不知人望选，正晚妆拥卸，案主修剪，待君来同笑颜，向琼岩起处，醉月上飞，梦雨床帘，共命无分，同心不揣，怎木把人疏远。 老旦，万岁爷今夜偶不进宫，料非有意疏远，娘娘请勿伤怀。 旦，差若不是情牵，便送离宫，阿监何妨遣？我想圣上从来未独眠，远亲厌孤枕，怎得今宵枕畔清清冷冷，竟无人见。 贴上，雪影露丝非始见，柳藏鹦鹉与方知。娘娘，奴婢打听翠阁的事来了。 但怎么说？ 贴，娘娘听起，奴婢方才和巧问翠华西阁，守将时近黄昏，忽闻密旨遣黄门。 但遣他何处去呢？ 贴，飞鞭乘戏马，灭烛照红裙。 但即问介，照哪一个？ 贴，贬至楼东院女，梅亭旧日妃嫔。 但惊介，呀，这是没劲了，他来也不曾。 贴，须臾簇拥那家人，暗中归翠阁。 老旦问介，此话果真否？ 贴，消息探来真。 但，哎，天哪， 原来果是没尽父妖宠幸呢。 老旦贴，娘娘请免愁烦。旦 闻言进战，伤心痛怎言，把从前蜜意旧日恩眷都付与泪花儿谈向天，寄欢情始定，寄欢情始定，愿似拆骨成霜，和善团圆，不到君心霎时更变，总是奴当前，差也所把罪名宣，怎叫洞蕊寒葩，暗示洞风面，可知道神虽在这边，心中系别怨，一味虚情假意，满满昧昧，只欺奴善。 贴，娘娘还不知道，奴婢听得小黄门说，昨日万岁爷在华萼楼上私封珍珠一壶去赐他，他不肯受，回献一诗，有长门自是无梳洗，何必珍珠未及了之句，所以至有今夜的事。但 哦，原来如此，我哪里知道，他向楼东写愿，把珍珠暗里传，只认得两情难割，不由我寸心如茧，也非杂心太扁，只笑君王见错，笑君王见错，把一个罪废残妆，任是金屋婵娟，可知我手拙软谎，斗不上真春阴艳。 老旦，万岁爷既不忘情于他，娘娘何不迎合上意，力劝召回，万岁爷必然欢喜，料他也不敢忘恩。旦， 唉，此语休提，他自会把红丝缠，差何必我重欠，只怕没头信的媒人烦惹他怎见，你二人随我到翠阁去来。 贴，娘娘去怎的？ 但我到那里看他如何扯媚眼，如何卖机变，取次把军情鼓动，点点倒倒，暗中迷恋。 贴，奴婢想今夜翠阁之事，原怕娘娘知道，此时夜将三鼓，万岁爷必已安寝，娘娘猝然走去，恐有未便，不如且请安眠，到明日再做理会。但坐不语，眼泪叹借， 唉，爸爸，至今放教我如何得睡也，他欢愉只怕翠影见，我这里急了深怨，只所背着灯儿，何以将空被卷，此际迢迢宫漏明，碧天如水夜 夜云深，泪痕不语君恩断，斜倚熏笼坐到明。 第九段完，录于台北2024年4月。